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二晚的行人沙龙。大家去旅行的时候都会去一下博物馆，看看里面的藏品、展览，感受一下艺术文化气息。而有不少博物馆都是由古迹改建而成，所以博物馆本身都承载着一个历史的痕迹。今集行人沙龙，我们就带大家漫游博物馆，欣赏一下这些古建筑的特色。今天有我阿波和几位拍档 Jeff 啦， 喂你好 ，Manfred 啦，同埋 Alan。 Hello。 咁博物馆呢样嘢，不如我哋先讲讲啦。究竟博物馆嘅来由系咩？点解有博物馆嘅咧 ？Alan， 不如你讲先啦。 哦，好。咁就博物馆，咁就自不然讲英文啦。我哋成日喺读书嘅时候就 museum， 我成日都好似有啲分唔清楚，因为museum 就系 museum。但是中文我成日都搞唔清博物馆同埋例如美术馆系咩意思。咁原来我諗下諗下，其实可能英文呢最前面冠多个字就系例如 Art Museum、History Museum、 Natural History Museum、Maritime Museum、即海防博物馆之类之类之类。咁但是中文好多时呢就会将佢可能简化咗浓缩咗。例如是啲美術嘅就係美術館啦，或者美術博物館係咪 focus 係講美術嘅歷史嘅一啲 artifacts 一啲藏品咁樣呢，有啲咁樣嘅諗過嘅諗法，咁陣間我又討論下呢方面有冇啲乜嘢再細分，其實博物館裏面又有分咩分門別類呢。咁但係如果你話剛才講英文嗰個詞語個詞根個 museum 個 muse，大家如果讀過歷史或者讀過啲 classic 文化嘅係啦 ，classic 嘅嗰啲一啲古典嘅文學就 MUSC 就一九個女神啦，妙思啦， 宙斯嗰九個女 係啦。咁啊，佢掌管文化啊、藝術啊、舞蹈啊、音樂啊之類之類。咁其實就係一個殿堂，即係如果根據個詞語個詞根就是供奉佢哋，即係俾佢哋呢九個女神嘅殿堂。咁所以去到一個廟司，其實就係剛才講啦，真係一啲文化藝術所有一啲咁樣嘅最殿堂級嘅嘢，供奉喺裏面，擺喺裏面俾大家去朝拜、去朝聖、去供奉、去欣賞咁樣嘅。咁所以喺從來我哋感覺上面由細開始或者讀書到理解咗建築嘅時候，都覺得係一個有少少高不可攀嘅啲地方嚟，咁係啲即係我哋要去做好曬心理準備啊，讀曬資料啊，先去睇嘅。咁但係依家好似又去到咁嘅年代咧，廟師人嗰個定義或者個市面上見到好多種唔同嘅廟師人咧，有好多啲唔同嘅做法。咁呢啲又陣間我哋去傾一傾呢樣嘢。 其實話你睇 Muse 咧，我記得嗰陣時做尖沙咀個 project 咧，就係攞住 Muse 係 呢樣嘢咧，我哋就。即係老闆就將佢命名，亦都係沿翻正話你講嗰個解釋咧，就係文化啊、藝術啊集於一身嘅地方咯。咁初時咧，我自己都唔係好 get 到嘅，但係到我自己起好咗成個 project，我真係行入去嗰陣時咧，就真係有依個咁嘅感覺咯。依樣嘢係幾得意嘅其實，所以我自己覺得。咁點解叫博物館呢？倒翻轉頭同 muse 又無關，因為嗱好多時你知啲名 museum 咁。等於的士咁，好咗好多時就係枕照翼嘅啫嘛。但係點解叫博物館咧？係咪博物呢樣嘢喺中國嗰陣時嘅歷史已經有嘅咧？其實 博物呢個詞就做少功課啦，因為本身就好耐呢個詞語就好耐㗎啦。咁但係博物館呢個概念就應該好近代，真係我諗近呢100年對外西方交流之後先至有呢個咁樣嘅產物出現。以前可能有皇帝嘅，例如啲藏經閣啊，佢哋藏畫嘅地方，但係佢哋唔會開放俾一般人、市民大眾，甚至乎即係嗰啲官員，可能都未必入到去睇噶嘛。即係佢哋自己收藏嘅地方。咁即係外國西方都可能都係近呢三四百年、十七世紀開始打後，先至有嗰個博物館呢個概念走出嚟，咁所以中國我諗可能呢個字呢、這個詞語就借用咗博物呢個字，再加埋館拼合埋一齊，變成咗翻譯廟師人呢個字。咁但係係啦，嗰、那個概念嚟講，其實係相對於我哋本身成個文化，我哋中國文化嚟講係嘅相對新嘅概念嚟。 係即係傳統上廟師人呢個字都係一啲係高文明啊、高文化咁樣啦，喺古希臘開始。咁啊 ，Manfred， 你對於嗰個廟師人嗰個歷史背景，因為你做好多啦，你有咩睇法咧？ 我做嗰啲好鬼即係叫做 細型啦，我做過有幸做過訪源書室啦，又有幸做過教育博物館啦，又有幸做過 SWI 都講懂大家呢、即係都係香港歷史之一嗰、那個檔案博物館啦。咁其實我覺得我哋有一個好大嘅分野，一個係私人收藏。 嗯、 一個是公共的服務，是吧？公共的服務就是說這個知識是應該被公眾去、吸收和公眾去欣賞的、這個概念應該是、很多年前，即應該公元前三世紀在希臘開始、有這種叫做、公眾的參與，亦都跟民主的孕育有關。咁到到應該係去到巴黎啦，去到意大利啦，都係去到文藝復興嗰陣時候開始，有收藏家將自己嘅產品收藏品啦、去展示俾公眾嚇。咁、因為嗰陣時啲畫好鬼大幅噶嘛，即係佢畫嘅嘢係或者係一個壁畫嚟噶嘛，係嘛？咁你畫完咁，你唔係話淨係嗰道門淨係俾你兩三個人睇，都要六七個人睇啊，或者十幾人睇嚇。咁嗰、那個公共嘅意識嘅萌芽，我諗係博物館嘅一個引用好大好大嘅理由嚟嘅。咁香港咁，我都即刻講下我哋一啲古建築嘅改造。咁即係我哋第一批叫做活化項目嚇，喺零年嘅時候，咁我就有四個啦，其中一個就是博物館，就係我有幸去參與。係好艱難嘅，因為我哋個策展人同我哋嗰個理解又唔同，咁我哋要跟住個策展人走噶嘛。咁、那個策展人佢諗嘅嘢，我哋又要做個框。咁第二就係好多嗰啲消防條例。咁嗰陣時大家都唔識。唔識咁，我前手有個設計師已經做咗啲管道啊、消防嘅系統，我係要幫佢冚住佢。咁變咗我覺得我哋係好遲先至去諗呢樣嘢。咁你諗下，講真，我哋去 plan 嚇、即係 M Plus 啊呢啲比較大型嘅項目，其實都係講緊二十年前。我哋之前只係得沙田嗰個歷史博物館有科學博物館，但係都唔係改建。我哋個對於呢方面嘅意識其實係係慢嘅。 其實咧，我都之前係有個機會咧，係涉及一個私人嘅藝術博物館個工程。地點唔好講啦，咁但係咧臨尾嗰個 project 就冇完成到嘅，叫做冇完成到。 香港 嘅香港，咁但係嗰陣時得意在就有機會真係去四圍去睇下人哋啲廟商點做啊！哇！我哋嗰陣時除咗係要特登揾一個 security， 即係叫保安嘅 consultant 去睇，因為啲嘢點樣運上嚟咧？運上嚟個位置係點咧？其實喺嗰個 project 嚟講咧，係我哋需要本身要 incorporate 曬所有嘢。因為那個不是一個 standalone 的 museum， 而是在一個 commercial complex， 有兩層咁樣，咁牽涉到 security 啦，跟住機電啦，好似 Manfred 正話提到消防啦，會不會用 dry system 啊嚟做啦？咁有好多呢啲嘢要考慮，嗰陣時自然又要考慮埋個地下用木好啊，定係用fair face concrete 好咧？點樣先至係最 appropriate 咧？ 燈點打 咧？係啦，啲燈又點打咧？即係係啦，又要係即係唔會傷害啲藝術品嘅，即係要有啲特別嘅燈嚟講。咁亦都要有啲地方咧，係需要考慮埋會唔會有人行到埋去，行到埋去。究竟用個乜嘢嘅方法嚟到叫人唔好行得太近咧？咁有好多類似嘅嘢係要考慮。我覺得嗰陣時嗰個體驗俾我嚟講都幾特別，但係即係 unfortunately 嗰個就冇叫做 100% 完成到啦。但係嗰個體驗都因為有機會去四圍去睇啲 museum， 睇下人哋啲嘢點做。咁幾得意㗎，我覺得其實 museum 本身嚟講已經係一個好特別的一個功能上的建築嚟，我自己覺得。 我講下少少學術嘅， 好啊。 即係而家呢十年，歐洲有啲 興起了一個新的詞彙叫做本體主義，即是話佢建築本身都已經是一個展品啊嘛。 嗯，啱啊， 即是佢個計佢嗰個建造的方法啦，佢嗰啲柱啦嚇，嗰啲斗拱啦嚇，佢嗰啲飛檐走壁啦，所以其實我哋今日可能個話題都係講一啲改舊嘅博物館，其實我哋可以講下嗰啲藝術品同嗰個空間 嗰個關 係，佢嗰個關係同嗰個融合咯。 因為本身起一個新嘅美術館已經係一個好專業嘅一個工程嘅設計，再將佢擺喺一個古建築，尤其是古建築係一個好神聖不可侵犯的話，就相倍難度。因為你點樣將一個白盒子擺落一個舊建築，而嗰個舊建築可以 accommodate 可以適合到你新嘅啲機電啊、采光啊各方面，加多好多牆要掛畫，即係 circulation 啦，即係可能舊嘅門口其實可能未必咁容易入到去噶嘛。同埋頭先講到要擺啲新嘅藝術品擺入去又好，中間運輸又好，舊嘅嗰啲門啊通道未必今天可以做到新嘅功能。咁所以呢樣嘢其實我諗係咯，雙倍難度。其實做到呢樣嘢，大家會欣賞咧。其實呢件事係200% 嘅好事嚟，即係作為一個建築師做到嘅呢個設計嚟講。 所以我就係睇即係我自己做博物館啊，各樣又唔多。咁個經驗都係之前做西九啦，即係成個規劃啦，咁啊係同藝術啊文化有關。咁我反而當時睇好多即係世界各地嘅例子咧。就反而比較少，好似香港咁，因為西九其實一個乜都冇嘅一個填海地。反而好多時呢啲藝術文化嘅 venue 咧。一定有啲背景嗰個地方，或者係有啲舊建築啊，有啲舊建築群啊咁。咁反而你乜都冇咧，就仲難做。 係。 咁但係當然啦，技術上如果你本身係有啲已經有啲喺度咧，咁佢可能係你可以咁講，佢可能 inspire 到嗰個將來嗰個設計啊，嗰個展品個成個 creation。但係同時間咧，佢亦都有好多嘅難度。咁所以今日我哋幾有趣呢個課題就係講下呢個舊建築改造變成博物館啊。咁相信好多即係。外國又好，本地咧都有好多例子可以分享。我哋下一節，不如我哋繼續傾。 好啊，正。 歡迎大家翻嚟學人沙龍。咁我哋繼續漫遊博物館。上一節我哋講到啦，就話博物館呢個概念咧，就喺古希臘時代已經有。的而且確係佢哋發明嘅，即係由一啲亞歷山大大帝啊、Alexandria 咧，就博物館有圖書館有，都係佢發明嘅，即係話一啲好有價值嘅收藏，就咧開放俾公眾去睇咁樣。咁我哋就比較多係一啲由舊建築可以建形成嘅博物館啦。咁我相信海外有好多例子啊，不如我哋呢一節講一講有啲咩海外例子值得分享一下咧。 我自己印象最深嘅係羅浮宮啦，即係我自己覺得佢原本嗰個未加建嗰陣時咧，已經係好精彩。精彩在就係一，佢真係用個皇宮去改啦，佢裏面好多 detail 啦，係真係好值得去睇。咁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建築師嚟講咧，我就真係好喜歡。當佢加咗個金字塔之後咧，喺嗰度入去嗰個感覺， 我正想問你中唔中意嗰個 金字塔？我係中意，應該咁講，我係中意。但你問我係咪即係喺嗰個環境嚟講，係咪做得最貼切咧？呢樣嘢就真係見仁見智。但係依樣嘢，我諗唔係 IMP 根本冇人會用咁嘅方法去做咯。同埋最得意咧，佢另外一個出口定係入口啦，我唔記得咗啦。佢倒做翻個倒轉嘅金字塔嚟到掟翻雲去，嗱咁嗰個我覺得即係對我嚟講，嗰個古建築本身嚟講咧，係一個改造得好成功嘅一個博物館咯。其他啲我自己去過，譬如大英博物館啊，我覺得 OK 嘅。咁但係咧，佢夠大啦，同埋佢有個新嘅 skylight 冚住咗中間嘅中庭咧，亦都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建築設計。咁但係你話有冇其他比佢更加精彩嘅古建築咧？我都要諗諗先得。Manfred 哥，你有咩睇法？ 咁梗係故宮啦。 OK， 即係我覺得你個建築 仲宏偉個裏邊啲作品、嗯，當然作品好犀利啦。 係， 我講緊係北京個故宮，香港都勁嚇。先講北京，先講北京嗰、那個。咁首先佢有兩個 entry， 係 咪啊？你可以喺南門入，亦都係北門入。咁、如果你北門入咧，可以去咗梅山，即係阿崇祯皇帝自盡嗰度啦嚇。咁、一度行過去，咁個體會同南入又唔同喎。咁到一入到去即係我講南門再入，咁、你就會去到後宮啦、即係過咗太和殿、養心殿，咁就到交泰殿，咁即係總之到最後咁開始就去到個後宮，咁就睇建築啦、因為佢嗰度啲展品就好零碎。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中國建築其實做一個museum 係難嘅。咁如果換哪邊商，我會又去翻我生活過嘅一個城市叫維也納啦。咁啊 museum quartier 啦，第七區嘅。咁啊即係好中心噶啦。咁就其實係一個Hotspur family， 即係西西公主啊，佢個家族啊，佢哋一個應該是馬練馬的地方嚟，練馬的地方都很大嘅，都一個 quartier， 因為中間有中庭，所以那個練馬的中庭就成為了 museum quartier， 就四間 museum 喺度，有 Leopard Museum， 有 Moog， 有 Kunsthal， 仲有間我唔記得啦，咁都是現代建築的一個群體，有少少似我哋 M Plus 嘅，咁所以呢個又是一個很有意思嘅，即係新舊交替的一個很好的一個典範，因為它亦都利用了中間的中庭，成為了一些 outdoor installation 的一個展示空間。咁呢個我又覺得很好。咁最後就我覺得Amsterdam Museum 啦，一個孤兒院， 係啊係啊，嗰度好特別嗰度。 咁佢就我哋頭先咪後亦都講過啦，佢隔離又有啲新嘅建築喺隔離， 係 就專係都係舊建築，但係 舊建築 就做翻一啲新嘅，例如Banksy 啦，啲比較 rock grunge 嘅比較 rock and roll 嘅一啲好有現代主義嘅一啲藝術品喺度，同佢中間本身嗰個好講緊即係 Rembrandt 啊，講緊一啲真係好 classical 嘅荷蘭藝術家嘅一啲藝術品嘅一種交接，所以成個城市本身佢根本就係一個 museum， 係所以我覺得即係好勁啊，即係好勁啊！我覺得係真係值得學習。 其實正話你帶出咗一個 point 咧，我係十分之同意，就係當你揾個舊建築去做一個博物館嗰陣時咧，其實入去咧有時唔係真係睇嗰啲藝術品，因為嗱講真，你未必個個畫家你係會 click 到，係 啊 係 啊。 但係倒翻轉頭咧，入到去一個舊建築裏面咧，你係欣賞埋，譬如正話你講故宮，你欣賞埋光暗嗰個空間。有時我哋譬如入去羅浮宮，或者入翻去正話你講個孤兒院、阿姆斯特丹嗰個博物館都係，其實留意係欣賞埋嗰個古建築裏面嗰啲細節。 係啊， 依啲嘢咧，你係唔會喺新嘅博物館度揾，因為新嘅博物館咧好多時就係、是好簡單啊，夢牆，好簡單啊，個地下 起出嚟， 天花油係啦。總之就係預咗你入到去咧，就係淨係睇展品。好多時個感覺係咁樣咯，或者係個 flow of space， 但係就唔會留意翻哇，天花幅畫哇靚到飛起啊，唔會有啲咁嘅，或者你正話講哇啲斗拱靚到，即係嗰個結構原來係咁樣，即係係缺乏咗一啲咁嘅細節，哇古建築嘅細節啦。嚟到俾觀眾去欣賞咯，你入到去喺新嘅博物館，你真係睇佢啲可能喺雕像啊，或者係佢啲圖畫咯。 哇！嗱，咁啊 ，Jeff 同阿 Manfred 都分享過最深印象嘅博物館啦。咁啊 ，Alan 你又點啊？ 如果最深印象我諗真係我讀即係讀大學第一次去 grad trip 啦，即係畢業去旅行，真係覺得觸動嘅就係、是妙斯多西即係嗰個奧賽博物館，即係印象派畫嘅畫家嘅一個博物館。咁就喺巴黎啦。呢、這個就我頭先你回應就係佢個建築同埋裏邊藝術品都同樣地咁正咁 咁想去睇。但係兩件事都我覺得係有呼應嘅。點解？因為佢其實係用一個舊火車站嚟到改建嘛。咁其實其中我諗例如印象派最出名的其中一幅畫就係喺個火車站嗰度畫呢個印象出嚟。咁所以個主題其實我覺得係呼應嘅。咁而佢好聰明，就係將成個火車站嗰個月台就將佢用個玻璃罩起佢，變咗其實喺陽光底下睇印象派嘅畫，其實同個主題亦都十分之呼應。咁所以兩件事，我覺得係我當時睇就真係除咗去完羅浮宮好感動之外咧，嗰度我覺得真係好聰明嘅一個做法，點樣將兩件事同個建築加埋個主題兩樣嘢同個歷史又可以呼應嘅。咁當時其實我就參考歷史，其實同尖沙咀火車站嗰個年代差唔多，都係80年代頭、70年代尾嗰啲時間去開始計劃興建。如果香港當時有個諗法，都諗過係咪可以保留個火車站嚟做第二啲嘢咧？當時文化中心起嘅時候，咁呢啲當時當然故事就唔同啦。咁但係好有好好嘅參考嘅一個主題。另一個就係同羅浮宮有啲關係嘅，就係上年年尾我就去咗京都以前叫京都市博物館，依家叫京都市京瓷博物館。咁就其實因為我就帶一啲考察團啦嚇，就考察啲貝聿銘建築嘅主題。咁我就攞咗一個咁樣嘅呢、這個case 嚟到去對照。咁到2000年代頭就開始計劃翻新啦，因為好多嘢都古舊啦。咁就揾咗青木純建築師嚟到去再點樣去重新規劃。咁佢諗咗個好大膽方案，就係佢保留翻個舊嘅門口，唔喐。但係只舊門口頭先都講過，就係好多時都係出入位可能有好多上上落落啊，門口細啊，到今天可能未必符合到今天嗰、那個博物館要求。咁佢點樣做呢？就係將個前面嘅廣場咧撳低咗佢，鏟低咗佢咧，入落去下面原本係一個叫做衣帽間嘅空間，就變咗做門口。咁喺正面睇咧就是、一個好長嘅玻璃嘅一個絲帶嘅 ribbon。夜晚睇咧就成個好似浮起咗咁樣，就令到成個本身好舊嘅 building 咧好 modern 好輕啦。咁另外就係將嗰、那個原本可能要上到落嘅一個入個動線咧，變成一個好直觀一路即入落去就是一個大嘅空間，再上翻去咧已經係個展覽廳大廳。咁所以本身將嗰、那個成個動線嗰、那個南北向嗰、那個動線就拉翻直佢，咁變咗喺成個設計裏邊就佢保留咗個舊 building 嗰個建築，而將一啲新嘅概念擺翻落去。咁其實我點解帶啲學生睇就係兩件事，如果同貝聿銘嗰個 approach 加埋呢、這個青木純嗰個諗法，兩件事點樣睇咧？大家都係將一個新嘅入口加翻落去啦，一個做一個好 iconic， 一個好標誌嘅一件事，貝聿銘做嘅。青木純有一個好低調，但係好靚一個好日本式嘅一個做法。兩樣嘢大家去比較嘅時候，點樣可以做到一個相同嘅諗法，但係唔同效果？這個佢好得意一個課題嚟。 好似你都去過係嘛？你話京都嗰、那個 京都，我反而未去過，但我就去過好多法國嘅皇宮。轉咗做博物館，咁佢哋就好多都係開放翻出嚟咧，就有啲直接郊外嚟嘅，咁咧你係要搭車去，你要經過曬佢啲園林，慢慢行入去，即係你 experience 翻嗰個 landscape 嗰個 approach 入到去啦，佢有條吊橋添嘅，有啲係，然之後你就行入去，咁跟住咧你就逐層咧就去 appreciate 佢個建築。我記得有一個咧，佢得意在佢有條 double helical staircase 嚟到嚟嘅。咁嗰個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好嘅 experience， 因為嗰陣時其實好似淨係得嗰個 castle 係有依個double helical staircase。咁變咗咧，一路行一路睇。咁但係實在太大啦，依成個咁嘅建築群裏面，所以就好多時都係有啲畫睇到唔啱，呢度同埋佢好多 showcase 翻係嗰陣時皇帝嗰陣時嗰張牀啊、嗰張凳啊。咁嗰啲嘢咧，睇到咁上下，我就寧願睇建築嘅，我係會。 其實我覺得呢一節咧，真係好有營養啊！即係由羅浮宮啊，講到故宮，即係呢啲都係其實城市一個皇城，嗰陣時有博物館啦嚇。咁羅浮宮嗰陣時應該係仲早過64添，一路未有凡爾賽宮嗰陣時。咁跟住去到佢出面其實成個 setting 都好精彩㗎，即係正如故宮一樣係成個 setting， 個皇城 setting。跟住去到一啲 institutional building， 佢點樣改建嚇？咁我自己反而另外仲有一個 typology， 即係話 頭先講緊嗰啲可能係一啲皇宮改建啊，咁而嗰個建築物同嗰個博物館本身係有個協同效應噶嘛，即係你係喺一個文藝復興背景嘅一個皇宮去展示文藝復興嘅產品嚇。咁而正如其實故宮都好特別嘅，我覺得，因為啱啱嗰段時間就係有少少中西交替嘅時候，所以你入去故宮。是一個中國的皇城，但裏面又有些歐洲文化， 是很得意， 是很特別的背景，是這樣。那我自己譬如說以前在英國讀書這樣計算，都是很多皇宮改成的 Blenheim Palace， 但它又有一個特別，就是它因為英國那個皇室是一路去到近代都有， 都有啊， 所以它是一路演變的，譬如裏面又會展示是 Churchill 它誕生的一些它小孩子的東西，那是一些在很近代歷史但是一個皇宮裏面展示。而另一個的模式呢就是工業大廈，我看到，即除了皇宮啊 institutional 英國那裡嘛， 是 啦，是的，就 Tate Modern 啊，是的， 是的，就是一些已經廢置了工業大廈，它不一定是很華麗那種建築，但是呢它變成一個 很 raw 的， 是啦，是啦，是一個 contempt 的 art 的一個場地呢，你又覺得它是有另一種風味， 是啊， 是啊，而且很多時候現在都是講它跟整個即 urban setting 是要有一個聯繫，那時候即是它整個 millennium 附近的海濱啊，各樣是規劃成一致，這個變成近代的博物館呢，它連埋一些茶座啊那些東西呢，就好像一種體驗，就不是只是為了那些展品， 是個 lifestyle， 是啊，是啊， 是個 lifestyle， 很得意的一件 事。不如我們下一節回來講一講就是香港這邊有怎樣，好嗎？ 好。 歡迎大家回來學人沙龍，我們繼續講這個漫遊博物館。上一節呢我們講了很多外國例子，由歐洲講到去到日本又有，跟住我哋中國又有咁樣。今次咧，我哋講一講香港，我哋本地有啲乜嘢係舊建築改建而成嘅一啲博物館啊、展覽館等等，有啲咩好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咧？嗱，不如 Alan 你講一下先啦。呢、這個背景啊，香港啊，最早博物館 啊，香港如果你話數最初一個邊一個係最初博物館咧，其實係應該係大會堂嗰、那個美術博物館， 係啊，嗰 十年代嘅 All in One 嘅，我記得嗰陣時係。 咁你話嗰時大會堂梗係新嘅建築啦，咁但係去到依家就其實追溯翻歷史，香港就係最舊嘅最初嘅一個美術嘅一個博物館。咁後屘就分拆咗變成依家嘅MOA 藝術館同埋歷史博物館， 歷史博物館 再擴充再大規模。咁所以香港嚟講你話歷史即係美術館、博物館歷史嚟講就好新啦，對相對全世界嚟講。咁但係我都覺得去到今天都其實做得好好嘅，香港做博物館各方面，私人又好，政府亦好。咁去到例如喺中環，其實都好多新近嘅例子，例如大館。大館其實剛才我哋數好多一啲每一個獨立嘅一個建築物成為一個博物館，咁其實大館一個好特別嘅例子就係佢一個建築群成為咗一個有美術館啦，有餐廳啦、餐飲啊、其他文化嘅設施啊、lecture 講學啊，好多唔同嘅設施包羅萬有喺一個建築物裏邊，嗰個咁樣嘅關係係令到大家亦翻去。當時呢一個原本建築係一個政府嘅最高嘅法院啊、監獄啊、警察嘅一個大館啊， 監獄咯， 所有嘅當時殖民地嘅一啲佢嘅用途嘅嘢咧，集喺一個地方。咁成日你去到係可以除咗欣賞到文化嘅設施之外，其實亦有佢歷史嘅使命。咁所以喺香港嚟講，呢個除咗保育一個獨立的建築之外咧，保育一個建築群咧，其實呢個都是一個幾創新、幾叫做亦都係好嘅例子嚟嘅。 係係係，呢、這個亦都係一個係古建築改建變成一個新型有， 都佢有加咗好新嘅一個美術館喺裏邊啦，所以新舊兩個融合埋一齊咧，其實佢又做得好好嘅， 都多功能啦。 事實上喺個社會呢啲 museum。complex 越嚟越 complex 化，即係佢越嚟越糅合化。佢唔係話淨係一個單純嘅功能，佢仲有 餐飲啊，仲有好似喺你嗰度飲嘢就好似比嚇、啊、你喺大排檔飲嘢就好似個人提升啲咁樣噶嘛。咁我諗呢個係社會營造緊，同埋我哋亦都營造緊嘅一個 體驗 一個局面嚟。咁我亦都覺得，因為第二種，我認為喺頭先你講嗰個大會堂進化到我哋而家呢個局面，中間有一個階段就係大學。大學裏面都有很多博物館，因為大學應該有博物館，例如我都有幸做了這個教育大學博物館，講香港教育，但是都是一些科普教育，例如為什麼會有九年制啊，這樣是一個很小的教育一個museum， 但我真的最喜歡的都是我們母校馮平山，它有一個 permanent collection 很漂亮，即是勁到爆的國畫，另外呢也有一些叫做 periodical，我記得很多年前都不是很久，我想八年前就有一個講明代建築和明代家具，明代那些和一些 artifacts， 哇真的那些工藝啊，那些細節啊，靚到不得了的。咁然之後政府開始又 intervene 啦，覺得政府嘅一啲功能同埋一啲事蹟應該去受到歌頌或者去俾市民了解。咁我亦都好中意去嘅就係一個係叫做警察博物館啦。就喺山頂嘅。 哦，係係喺個公園隔離㗎嘛。 係啊，就喺公園隔離。咁佢其實咧，是一個舊的差館嚟嘅，山頂的差館，可能居高臨下啦，咁咧裏邊有好多好過癮的 information 嘅，你哋如果對香港一啲犯罪歷史，或者現警察點樣去執法的一啲武器啊嗰啲，或者越南船民去偷渡啊，佢有好多嗰啲真係一啲 artifacts 裏邊係非常之有趣。咁當然啦，你話個Curatorial， 即係咪話啲燈啊打得好靚嗰啲，唔好咁睇啊，即係嗰啲唔重要啊。反而我覺得一個活化嘅例子，我覺得係完全經歷到歷史嘅考驗。 譬如你講大學咧，有啲係展館係幾聚焦喺香港有啲好珍貴嘅畫咁樣。突然間我諗起，如果講國畫，其實香港係 要中意 講嶺南畫派呢樣嘢，香港係好特色，即係啲佢最權威性的畫家其實都是香港人育出嚟， 嶺南派 很值得在香港可以多啲展示啊。咁頭先講到 MOA 啦，Jeff 你應該好多經驗。 MOA 嗰陣時咧，我記得咧就係啱喺我嗰個 project 隔離，咁大家係同一個時間做更新。我記得最耐之前去 MOA 咧，佢個 access 係好有問題啦，話你而家都改咗啦，唔介意咁講。佢又經一條好暗嘅自動樓梯又上去上面，樓下咧 ground floor 係冇咩特別嘅 accessibility 俾公眾。咁但係佢改咗之後咧，我覺得嗱，佢冇拆到呢樣嘢，我覺得係件好事嚟嘅。因為講真，即係你起咗啦，應該發覺有問題啦，我覺得應該考慮喂點樣喺舊有嘅結構嗰度咧可以將佢更新咧。咁我覺得建築署這個 project 做得幾成功。咁另外咧佢地下嗰度咧，佢做咗一個好靚嘅，即係一個 entry 俾市民去入去。咁其實所有嘢咧都更新咗之後咧，啲展品又多咗啦，展覽地方又多咗啦，同埋咧佢最得意，我覺得有個地方就係佢開放翻一個 elevation 咧，係俾市民可以上到去睇海景。因為咧好多時你見成個文化中心個 complex 咧係好 inward looking 嘅。你入到去你睇我啦，你唔好睇出面。咁但係咧，佢就 break 咗依樣嘢，佢真係有個位咧，係俾市民可以上到去咧，睇完啲展覽之後，或者未睇展覽之前，可以坐喺度睇翻維港。我覺得依樣嘢佢做得非常之好。 故宮博物館都有，即係香港嗰、那個。 係啊係。 佢都係即係個 spiral， 然之後有時候睇。 因為新派嘅新派咯，我用或者現代嘅設計咧，我諗已經唔係話哦。博物館或者戲院就係一定好 solid， 而係咧佢事實上係有啲公眾位咧係可以俾人去欣賞到附近嘅環境。咁另外我覺得佢有一樣嘢做得最好嘅咧，就係佢喺ground floor 嗰層地下嗰層咧，係開放翻向海嗰邊咧，係做翻啲 F&B。 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嗰陣時候我哋做星光大道嗰陣時候都有問過啲市民做嗰啲普查，喂，你覺得海濱需要啲乜嘢啊？咁其實好簡單，啲人就話喂，俾啲嘢我飲下行下，或者你俾我坐低，可以有地方俾我食下嘢，睇下海景。因為好得意嘅，你見其實每一個地方都好，妙思林啊呢城。有翻個 F&B 喺下面咧，你直情係多咗一種文化嘅氣息喺度嚟。 嗯， 根本係平時你行過咧，都好多人坐喺出邊。嗯，我覺得係好成功呢個例子。 你講得好啱啊，張。我啱啱上睇先啊，我個零禮拜前先喺嗰度。 嗯 ，MOA 食咗餐飯。 嗯， 就喺上邊。成個尖東區嗰一帶咧，係唔係咁多地方可以喺室內咁近享受到個維港？ 係啊，係啊。 咁啱啱嗰陣啲朋友同我講話，嗰個地方其實我第一次去嗰度食飯，佢話原來就快又會裝修過啦。話你食埋呢餐，下次唔係咁樣樣嘅。 哦哦。 咁但係嗰個地方唔係好大，但係其實係好重要啊！你講嗰樣嘢，啱喺嗰個地方裝修出邊。 嗯。 咁亦都睇到兩代啦，即係由以前嘅文化中心啊嗰類型嘅建築，去到而家 MOA 咧，其實即係好唔同嘅。嗰個就係一個就係引咗你入去，就所以喺曬入邊，同一個向外形睇出邊嘅嘅一種生態。 我同意係中間其實應該有啲停頓位，你唔係入去參觀完行就走。其實要去有地方可以食下嘢、坐低，甚至俾個 cot 一裏邊望下風景，其實係一個成個體驗，我覺得係好重要。點樣留白位咧？其實我覺得喺一個苗師又一個博物館嚟講咧，成個經驗嚟講，唔係由頭到尾100%行曬咁就走人。 係 中間應該有啲可能你係休息一下、反思一下頭先欣賞啲咩嘢？呢啲位其實我覺得喺成個經驗上嚟講，大館其實都一樣啦。我諗你每個點中間有啲位可以留白啊嘛，呢個係重要。 冇錯冇錯，等於早期啲啦，因為係我都記得佢係咪90年代。海防博物館 係， 即係佢第一個係用 tensile structure， 咁喺 柴灣嗰個嘛， 係台灣，喺嗰個炮台，咁本身佢就係英軍嗰個一個駐守我哋香港島嘅一個重鎮，咁就改咗關於海防啦，我哋咁嗰度我又覺得係好有意思，因為佢喺個山頂度。咁但係我又覺得佢又有啲可惜，就做唔到嗰種 in and out 嗰種嘢。 係， 即係都有。你唔係話即係淨喺裏面都有個炮，但係佢又少咗嗰種體驗感，或者嗰種停留感，或者嗰種甚至乎一種叫做F&B 咁樣，佢會有少少似好似我頭先講警察博物館咁，即係佢始終都係一種90年代 stand alone 嘅一種，所以你見到個 evolution， 你見到我哋而家嗰個拆展啦，係絕對比而舊時嗰種即係叫做 enclosure 係 改善咗， 有趣咗好多啦。 即係呢個案例，其實海防博物館我自己都好有興趣，因為即係做園景師啦。所以我哋就好自然會成日留意嗰啲建築物同嗰個周邊環境點樣融合嗰樣嘢。咁其實海防博物館佢當初本身就係一個根本軍事用地啦。 係啊， 有趣個歷史就係佢係1880几年已經起嘅。嗰陣時其實起出嚟咧，就係為咗針對，因為有啲即係歐洲啊、列強啊，咁喺附近一帶好多活動咧，所以想係應對呢樣嘢。但係點知佢起咗之後出嚟之後咧？就冇啦，冇曬呢啲咁嘅威脅，所以擺喺度冇用啊！係直至到一路由1880几年一路去到二戰，即係日本侵華先至再有用。咁後來失陷咗啊，咁樣啦。咁所以佢嗰個歷史背景就係佢係根本有一個軍事用地用咗咁耐，咁就變成一個博物館，就即係原原本本將個軍事用地變成一個博物館嚇。咁後來就因為起嗰個東廊啊。起東區走廊咧，佢要拆咗一部分去俾佢做東廊，咁啊再改建。 呢個就唔知喎。 係啊係啊係咁樣。咁嗰個係因為佢本身個地理環境喺一個山上邊，咁所以其實好多 constraint 佢其實上去都唔容易。 係啊，依個我諗係嗰個地點或者嗰個博物館唯一一樣即係未處理到嘅嘢咯。 係啊係啊。 如果佢真係可以，譬如有車路上到去。有停車位俾到人， 佢有嘅，佢有嘅， 係咪多啲喎？ 唔多，係啊，唔多。 係啦，咁變咗咧，即係因為你等於好似迪恩湖一樣啫嘛，得10个车位或者10零个车位，哇！你 揸幾多人去先夠？ 因為佢真係要開山劈石先做到多啲用地， 應該要考慮埋。 同埋佢嗰個地方真係好當風啊，因為所以佢原本有個 tensile structure 咧，嗰陣時我唔記得山竹定天鴿嘅 吹爛咗， 跟住而家又要再改建，即係有個機會再改建。好啦，咁呢節咧又好快，咁又好多香港嘅例子。咁我哋不如下一節翻嚟講下我哋對未來博物館嘅一個願景啊嘛。 Yes。 歡迎大家翻嚟學人沙龍，我哋今日講緊呢個係漫遊博物館。咁啊，之前有幾節講咗好多啦，咁啊，去到最後一節啦，咁我哋講下遠景喎。嗱，香港已經有好多活化建築咗，博物館又有新起嘅博物館又有啦。咁究竟仲有冇空間做多啲博物館？又係咪應該由多啲古建築可以變成博物館？大家點睇咧？ 嗱，我覺得古建築呢樣嘢咧，係首先一係值得有價值，係值得去保留。咁其實譬如我哋睇翻好多附近，我哋香港附近嘅例子啦，譬如新加坡咁，佢將個法院同埋個市政廳咧，係兩個古建築係 combine 埋一齊。咁成個體驗咧，佢係好唔同啊！佢有新加嘅結構啦，將兩個古建築 connect 埋一齊。咁呢樣嘢，我覺得香港係咪唔可以去？諗下咧，嗱，因為我記得喺之前我哋傾偈嗰陣時都提過，喂，喺中環有個好靚嘅古建築喺度嘅喎，有個中心法院喺度嚟嘅喎，咁而家咧佢最叻嘅咧就係俾人喺出邊個 colony 嗰度影下結婚相，咁其他，但係真係有冇可能入到去裏邊去參觀咧？其實我覺得個機會又唔係太多，咁如果嗰個建築群，即係嗰個建築本身係可以將佢變成一個博物館，嗰啲 colony arcade 嗰度咧，將佢變成一啲 alfresco 嘅 dining， 其實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嚟，因為我諗呢個已經係國際一個趨勢嚟嘅，因為好多古建築你留翻喺呢度，點樣去活化先至係一個好重要嘅命題，因為你保留咗即係嗰個城市本身個文化同埋個歷史喺嗰個建築嗰度，所以我覺得依樣嘢係可以值得去參考同考慮咯。嗱，法國亦都有一個交易所嚟嘅，咁而家咧就做咗，又係做咗個博物館，去揾咗Tando Ando 咧，去做咗一個 inner core， 好得意。佢喺中心裏邊做咗個圓嘅石屎桶喺度，上面做咗個好靚嘅 skyline。去得法國，而家除咗去羅浮宮之外咧，有好多人就係去睇依個新嘅一個展館。佢特別在的地方咧，即係佢下邊個圓筒嗰度咧，我上次去佢就有個韓國嘅設計師咧，做咗個展覽咧，就係將地下變曬鏡，就任人去行，即係你可以去行，你可以去打卡，你可以去坐，乜都冇嘅，就係得塊鏡喺地下嚟。那個感覺是一個很 serene 的一個感覺，而家佢都改咗咧，變成用咗一個陶瓷嘅設計師，擺咗好多碗喺度嚟，喺個水體任佢喺度互相碰撞。而你喺側邊度睇，咁人哋係原本係個交易所嚟嘅，都可以將佢活化成一個咁有趣嘅一個建築空間。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香港係可以去考慮囉。咁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點樣去揾一啲咁有價值嘅歷史建築去保育。嗱，我另外一個最近我去過倫敦一次啦，就睇過去一個 V&A 你知係一個好出名嘅博物館嚟啦，喺 downtown 倫敦。但係喺 East Side， 嘩，淨搭火車搭成個鐘去到嗰區呢，係比較 rough 啲嘅，睇得到。你一落車，那個車站都得意嘅啦。但係一落車之後咧，全部 building 係 graffiti 嚟嘅，成個 building 係 graffiti。跟住行咗大概5分鐘咧，就去到一個區咧，就係嗰個有個就係 V&A 個 East Store。佢裏邊基本上咧就擺曬啲都係歷史文物喺度嚟，但係咧佢有啲係可以俾你賣嘅，我相信。同埋你可以 scan 個曲咧，你可以睇到佢唔同嘅歷史背景。佢亦都有啲位咧，你可以睇到咧。佢點樣去修復 嗰啲歷史嘅，譬如fabric 啊，或者歷史嘅 sculpture 啊，佢哋有個 workshop 咧，你可以睇到。咁呢啲嘢其實香港本身嚟講，佢都The Mills 佢有類似嘅嘢啦，但係係唔係一個可以再 elaborate 啲，即係揾個舊工廠大廈去改裝成為一個香港可能工業發展嘅一個展覽地方咧？咁我覺得好多空間㗎，係 都唔係冇啊！呢 係啦，你香港我哋講緊，我哋都有唔少嘅博物館啊，有科學啊，有歷史博物館啊等等。咁如果再有嘅話，其實邊啲地方覺得有 potential 同埋有啲咩？ 剛才阿 Jeff 講即係工業嘅建築舊嘅咧，其實我諗一諗，其實香港真係會有嘅喎。例如 南豐沙廠， 南豐沙廠改建咗啦，依家 改建咗啦。 土瓜灣煤氣股，咁其實因為已經之前拆咗其中一個㗎啦。 係啊。 咁將我諗將會都會可能將啲工業嘅嘢搬離開市區啦。咁但係呢一個咁樣嘅煤氣股，咁其實我覺得成集我哋講點解要啲博物館用舊建築，其實其中原因當然佢舊得靚有價值，第二就係其實佢喺個城市裏面，佢已經係一個城市脈絡一部分，變咗地標，變咗嗰個城市嘅一個資產，一個 identity， 一個佢嘅身份。咁所以如果喺土瓜灣，佢本身呢個煤氣股已經係嗰個土瓜灣嘅一個其中一個象徵啦。咁佢真係到要再更替嘅時候，係可唔可以留低嘅時候做第啲嘢咧？咁剛才我哋成日講做苗絲人，其實是一個很好嘅地方嚟嘅。 上海都有類似例子啦。 上海油罐嘅美術館咁有好嘅例子。 哇！ 咁呢個如果咁大嘅空間，其實做美術館其實一流啦。 一流。 另外一個咁樣嘅，好似一個 black box， 其實可能做依家好興嘅一啲 interactive 嘅一啲互動空間 ，team lab 嗰種咁樣嘅一啲光影嘅裝置，咁其實係一個好嘅地方去嘗試一下點樣去諗一諗 figure out the box， 諗啲特別啲嘅做法，我可唔可以用工業嘅遺產嚟到去做啲新嘅一啲藝術嘅一啲空間咧？ 呢個 idea 好好啊！ 另外一個都特別嘅就係長沙灣有個菜市場，一個批發市場係啦。有少少似機場嗰個一個曲嘅頂， 好得意啊！嗰間嘢其實， 你幻想一下，如果變成咗個藝術館喺裏面，佢有啲 skylight 啲光射入去，咁其實又有一個好特別嘅體驗。所以好多地方其實轉一轉環境，轉一轉諗法咧，其實好多嘢可以個構思好特別，可以走出嚟。 講下另外一個 spectrum 嘅嘢，我就唔係好同意咩都係藝術嘅。 OK， 我覺得呢樣嘢濫用咗。 咁應該點啊？喂？ 我覺得我講啲毛骨悚然先啦，即係其實博物館好多時都係警世嘅，有一個就係 House of Terror 啦，喺布達佩斯，講即係二戰嘅可怕係咪？唔好再有戰爭係咪？第二個就係 S21 喺柬埔寨呢個金邊嚇，係一間學校，咁學校就係赤柬嘅時候攞嚟。即係 genocide， 即係根本一個大屠殺嘅一個。你諗下個學校本身係一個充滿愛嘅地方，變咗做一個殺人機器。咁啊，裏邊有最即係攜藉人口就係全部嗰啲即係死囚啲佛啲相啊，排曬喺度。之後啲房一間一間，你根本你嗰、那個即係你真係會到我覺得我會喊啊！咁第三就係我真係見到人喊嘅就係元爆博物館。咁就佢都唔算係一個即係講到啦嚇，即係佢你唔算係一個舊改嚟嘅，因為佢舊改撞咗爆咗個鐘樓，即係你見到一個起隔離嘅，但係佢係新嘅。我即係見到嗰啲人咧，日本人咧，佢哋都著到啲衫咧，即係會特別淡色啲入去睇，同埋咧佢哋啲人睇到喊嘅樣，點解一個民族？即係可以將一個空間發揮到極致，令到大家去有種情感嘅共鳴。所以我唔係話美術同商業大家開開心心唔好啊。我想大家補充翻就係一個博物館有呢一個功能。 係，即係我自己睇其實如果講遠景啊，的而且確其實嗰個博物館有展覽館有，其實嗰個類別係應該要 diversify 嘅，個趨勢就係咁。咁亦都好似剛才Alan 上一次提過啦，就係話其實可能有啲多用途。我入去唔係淨係為咗要睇個展覽，而係咧。我本身可能有其他嘅有閒啊，各樣啊，綜合咁計。我記得早少少時間咧，曾經香港提過就係話， 我唔係淨係喺地面起嘢，可能會利用一啲地下空間。 係咯，而家都有緊啦，係咯。 嗰陣時其中有一個諗法就係話，會唔會喺九龍公園開始就可以做一啲地下空間連接，譬如話文化中心啊、其他地方啊。咁其實嗰個裏面其實都諗過一個就係話啊，會唔會因為周圍都係咁多文化嘢同西九咁裏面又可以有啲即係流行啲嘅文化、街頭啲嘅文化可以喺嗰度展示啊。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比較forward thinking 啲嘅一啲諗法啦，嚇。咁其中一個例子我想分享咧，就係頭先講過海防博物館。咁另外有一個博物館就係海事博物館。其實佢係攞咗一個碼頭，八號碼頭去做。咁原本係喺赤柱嘅，就搬咗過去。咁赤柱嗰陣時好細嘅。咁佢其實本身又係用咗個地理位置嘅，因為你講海事，講香港嘅航運業，咁喺個碼頭做就最有嗰種氣氛啦，有望住個海。 有隔離可以食埋嘢。 有係啦，冇錯啦。嗱呢個其實我覺得好有條件，因為你佢根本後邊就係摩天輪。嗰扎嘢其實都係好多旅遊中心咁，咁而家其實佢有個諗法添嘅，就係佢喺嗰個即係海事博物館出面咧，就有一個 plaza， 咁啊好闊嘅嗰度，其實好好有得去嘅，好多地方咁，好 expose 啊咁。我不如我整個同船務有關嘅 plaza， 咁就整個即係佢哋有一個好似三十幾噸嘅一個樓啊。 船樓 就所以做嗰樣嘢。其實世界各地好多地方係咁嘅喎，攞個船樓嚟做一個標誌，咁跟住咧，地址喺附近可以有啲 plaza 嘅。 好得意喎！ 嚇，咁我覺得嗰個如果做得好咧，同周邊成個旅遊區其實融合埋一齊係一個幾好嘅示範嚟嘅。咁呢啲都係即係未來香港可以再諗多啲嘅嘢啦。 好啊，好啊。 啊，咁今日我哋真係～好啦，好有營養啊！幾位學人講咗好多關於博物館啊、外國例子同本地例子。咁未來嘅博物館嚇、會唔會真係可以做到啊？旅遊、文創、教育產業等等去綜合考慮呢？咁我哋拭目以待嚇。多謝大家收睇《學人沙龍》。